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眼睛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又真情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要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间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野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FM 100.5.

今天呢，我们是来畅想的，共同想想美事儿啊，就是让我们过得更加快乐一些。那么现在也是正处于寒假期间，当然也快过年了啊，涉及到放年假了，那肯定就出去玩呗，对吧？所以呢，不管我们能不能出去，咱们就先来说一说你有没有想去的地方，为什么要去呢？来分享一下你的出行计划。即使出不去，我们先想想不行吗？想想总可以吧。好了，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来搜索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找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那我也已经看到很多朋友都在留言了，因为之前是发了直播帖嘛，大家可以去搜索啦。今天的开场曲是宋初的陈思彤《顽固》。 如果累积幸福最后都化成烟雾，谁能证明我们一路曾为了美好种下幸福？不怕前方陷阱埋伏，不怕明天风浪起舞，只怕你看着我说不在乎。你说过带我逃离荒芜，能不能相信眼里的坚固？现实冷酷，我还拥有你手心的温度，不用等到全世界祝福，只希望末日我们还牵着手，彼此都清楚。你会爱我像最初一样的顽固，如果爱到刻骨只换来精彩落幕，在每个夜晚叹息回顾，能留下什么让人羡慕？两人一起跋山涉谷，去到达未来的蓝图，才是别人眼中昂贵幸福。你说过带我逃离荒芜，能不能相信眼里的坚固？现实冷酷，我还拥有你手心的温度，不用等到全世界祝福，只希望末日我们还牵着手一起走。人生曲折的路让人慌了脚步，是否可以陪我用同样的速度一步一步征服？说过带我逃离荒芜，能不能相信眼里的结果？现实冷酷，我还拥有你手心的温度，不用等到全世界祝福，只希望末日我们还牵着手，彼此都清楚。你会爱我像最初一样的顽固，说过带我逃离荒芜，能不能相信眼里的结果？现实冷酷，我还拥有你手心的温度，就算做到天高过海枯，也相信末日我们还牵着手在废墟漫步。你说爱我一天比一天更顽固， Hello， 你好，我是 MyFM 大牌吴克群，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天王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到了我们 FM 车友会点名时间了啊。今天依旧会送出水母票，我规定的是第七个和第九个。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从第七个、第九个开始数呗。你们是不是都不点名了啊？我数吧，从黄秀丽开始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土匪，已经抢过了啊。那越到下一个是傻狍子。然后第八、第九叫做落跑吧，就是傻狍子和落跑吧，恭喜你们二位。晚到的就不算喽，第七和第九个，七和九正好是我的车牌号。恭喜二位得到了是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两张未来水母馆的门票哦，应该说是一人两张啊。好了，车友会点名时间完毕，我们接下来呢共同来分享的就是你的出行计划。不管你去哪儿，或者是你只是想去可能会去不到那个地方，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来微博当中看看这么多人啊。这边是华子，他说年前逃离雾霾回我大张家口。张家口也是我挺想去的地方，只是想去一直还没有去。樱花剩下斗地主，他说咳咳就家新港，然后家没了，估计一年都这样了，我浑身难受啊。没事别难受，还有我们陪着你呢。好了，先分享到这里，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大家赶紧去猛烈的留言吧，我们都等着你呢。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啊，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郑秀文上弦月。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未来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新年贺新春，庞大奔驰北辰总店全系车型震撼特惠，全新长轴距一级车现车特惠供应，置换购车送5000元大礼包，部分车型购置税减半政策持续至1月31日，详询86907777。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先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小雪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上弦月，等它慢慢地缺，慢慢圆，月亮 西又飘没有天，一封封叠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香雪月，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你是否已经看见小雪夜，看它慢慢离远，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小雪夜，看它慢慢的缺，慢慢圆，月亮邀请人 上弦月，来自 Sammy 郑秀文。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共同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出行计划。我刚刚看到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跟我的出行计划一模一样。我说我累了，他说道滑雪泡温泉两天。我本来是计划这个周末然后带我的母亲大人，我说要不去滑个雪吧，滑完雪身上挺凉的，再去泡个温泉。但是忽然想到了周日还要上班，所以这个计划就泡汤了。也许只是去泡温泉，到时候不管哪个温泉吧，大家偶遇一下就好了。我们继续看到了西婷来报道了，还有懒蛋小川也来报道了。图图说明天全家三口去成都，很开心呐，计划明年带孩子去新加坡，希望愿望可以实现。新加坡本来我今年计划去的，我今年计划了很多地方，可是我估计每个地方都不能实现，所以我的愿望实现不了，就希望你们可以实现吧。还看到了强说，没有出行计划，没有出行计划，没事儿，没有我们就看别人分享就好了。子墨妈说，淑姐你是感冒了吗？不是，我是过敏性鼻炎又开始了。谢谢大家的关心。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想继续分享，新浪微博继续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 V 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就好了。那么或者呢官微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在微信微博平台当中等着各位咯。提醒各位，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毛FM狂躁万万岁。如果你想拿走水母馆的门票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喽。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辛格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季辛格咨询热线400-827-9818。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度2017，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Fam， 开始你的周末。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8点到10点 ，DJ Holy 为你开启2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My 只在 My FM。 When my hope is lost and my strength is gone, I run to you and you alone. When I can't get up and I can't go on, I run to you and you alone. 'Cause you're my light in the dark and I sing with all of my 16日至1月20日锁定收听 MyFM 100.5 全天节目，超值福利送送送， 参与主持人互动就有机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价值80元未来水母馆门票， 500张未来水母馆门票拿到手软， 还不锁定收听 MyFM。 靠近你身边，

的风格，是你让我看见干枯沙漠开出花一朵， 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 用最浪漫的副歌， 你也轻轻的附和， 眼神坚定着我们的选择。 天文地理，海洋气象，先锋艺术，潮流时尚， 只要你难不倒，惊喜就停不了。这里是 MyFM 狂躁万万岁， 这里是由国际航空大品牌 MyFM EV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好了，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大家可以来微信当中搜索 TJ 下划线 MyFM 1005，关注到我们的官微之后呢，稍后直接把问题答案发送过来就好了。今天成为狂躁万岁的幸运听众的话呢，将会获得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两张未来水母馆的门票，放假好去处哦。只要是里面真的很漂亮，都是水母。那么我们本周系列送分系列来听听看啊，这个是出自《欢乐喜剧人》当中的一个片段。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包拿来。哎，我名片呢？我刚才出门的时候清晰的记得把我的名片从我的 Prada 包里边拿到了我的 Gucci 包，可是怎么就没有了呢？你看这东西都在呀，这10000块钱零钱，法拉利车钥匙，房产证，这怎么名片就没有了呢？忘了印了。 哎呀，好羡慕呀，这么有钱。好了，开个玩笑啊，刚刚这段音频我们听得非常清楚，今天问题啊，给大家送分送票啦，非常简单，就是他名片到底在哪儿。赶快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来自 Beyonce Love on Top。 奖品即将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Exclusive. 这里是由国际康开会大品牌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今天呢，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音频，是摘自《欢乐喜剧人》当中的一小段。哎呀，送分系列，你瞅瞅这么多的人。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这名片到底在哪儿？你看，有拿库奇包的，有拿 Prada 包的，我看看还有没有，有在香奈儿的包的。什么包的都有啊，你们是怎么回事？有没这送分题都不能够成功的答对啊。你看 Lemon 说到了，一开始说 Prada 包，然后说哎，我改个答案行吧。当然是就是我没说正确答案之前是可以改的，但是现在你都改不了了啊，都改不了了。今天我们来点个名啊，看到了花儿朵，请叫我杰哥，小蓝 Q， 赤羽 Tommy Wong， 还有小懒猫，阿楼时光，大伯Period， 然后王怀光，小白 Shortly， 再来一碗，大胖大胖就是我，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答案吧。正确答案，他这名片就是忘了印了。好了，大转盘也开始转了哦。听到了叫做 Eva EVA 这位朋友，恭喜你呢，获得了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提供的未来水幕馆门票两张。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吧，大家不要气馁哦，不要忘了还有互动话题，那么互动的话呢也会送出奖品的。大家可以搜索新浪微博书君，我的名字书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共同来分享一下你的出行计划，不管我们能不能去，分享一下自己的心中小九九也是好的啊。歌曲过后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孩子吧，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一月到二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一月十五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把你的灵魂关在遥远所 选择，于是你含着眼泪飘飘到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你看星光，默默燃烧，自己发亮。无名的花，依然芳香。贝多芬。听不见鼓掌，天使未必在唱，看太阳给人温暖，不比谁仰望，把月亮都还给时光，不要投降。 Sender， 我摸到星光。 Sender，希望点亮了希望，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Sender， 我摸到希望。 Sender， 梦不是幻想，渴望灌溉下一个渴望，你就是那一个星光，在我胸膛发烫，记在心上，不必太过张扬，像张超人的海岸，将情感交给岁月慢慢的酝酿，不管谣言怎么猖狂，彼此雪亮。 Sender， 我摸到星光。 Sender， 你让我勇敢，希望我站在最接近天。 试着学习体谅，在挑剔之中成长，谁都一样。一弯江山，信仰之所以为信仰，纵人迷光。嘿 ，Stand up， 我摸到星光。Stand up， 你让我勇敢，希望点亮了希望，我站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Stand up。梦不是幻想，放开下一个渴望，你就是那一点星光，在我胸膛，泪光一样发烫。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来自赵磊《成都》，听到这样的歌曲，听到这首歌，不由得想起本来今年在这个春节期间啊想去成都的，可是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定下来，这就是我的出行计划永远都在变。这边看到了憨憨雪莹，他说公公婆婆从湖北过来过年了，打算带他们到北京逛庙会，感受一下北方的年味儿。这个真的不错，这个可以有啊。还有奔跑在荒野的雪兔，他说出行计划，我一直很想去芬兰呢，计划了两年，看了各种攻略，行程和住宿都想好了。为什么非要去芬兰呢？因为小时候啊，你看他都自问自答了，我觉得你都可以去当个主持人了。他说因为小时候看过一个纪录片，那么芬兰呢是有极昼极夜还有极光，我就特别想去，后来知道这是圣诞老人的发源地，我就更想去了。我不知道你这个出行计划能不能实现啊，希望它可以实现。这边看到为你，他说我的出行计划和你差不多，但是我想去海南那边暖和呀，泡温泉最好推荐一下更好了。不，我们从不推荐，因为并没有给我钱。好了，我们这边继续看到了微博当中啊，分享到波波的春天已过，他说到大西北去放风筝吧，你上那儿喝西北风吧，我看是可以的。身家大妞子他说对我来讲，过年呢就是串亲戚、送礼、吃美食、养膘、看电视、西游记的过程。那你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养膘了。 Black 小强他说澡堂子七天乐呗，搓澡、刮痧、足疗、走罐儿、蒸桑拿、敲背，一天做一个。哎呀，我们听众都太有才了啊！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大家的出行计划。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的是谭维维，《如果有来生》。 是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庐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灰心，就这样吧。

来自南拳妈妈带来的 What Can I Do。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音乐摩天轮是什么？好了，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留言啊，就是你的出行计划。新浪微博当中看到陆百成起头，现在和朋友出去吃饭，火锅，今儿这么冷，火锅约起来吧。就羡慕羡慕吧啊。馒头大魔王他说过年前准备去一趟山东乳山买生蚝回来过年吃，哇，好羡慕哦。主要是我听到这个乳山这名字就应该有很多奶制品。还有我们继续看到了啊，微博当中很多人来留言啊，看到 Tree 他说，哎呀书记我来了，首先呢声明一下哦，我的昵称读作Triola K Moon 哦，好吧，每次听你念的好纠结，我觉得我每次看到你的名字好纠结，我到底念不念？说我的出行计划就是全面停滞在家，乖乖的陪老人，所以呢一竿子要戳到四月份新西兰蜜月之旅喽。祝你蜜月的不能再蜜了啊！这边呢看到了飞扬的天空流星，他说开着车听着广播，提着各种饮料白酒补品穿梭于各位亲戚朋友之间啊，串门去了啊。三环边的沙小道他说我要去四川看大熊猫，去成都吃好吃的，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去。我也许也会去，但是我还没有定好。左手青春右手年华他说哪儿都不去，在家待着听你们的歌，还有主持人在那说话和你们互动。好吧，这是个好孩子和忠实的听众。歌曲过后我们再来分享大家的留言，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草蜢失恋阵线联盟。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FM100.5 Shh. Okay, I'm just kidding. Don't stop the music, my FM. Don't stop the music,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 Don't stop the music, 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My FM。 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啊，花也布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是说让夕阳飞上，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实现。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发在身上， 是梦想的发声， 头痛不头痛，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 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在茫茫人生。 愿你爱呜十个钟头，换再有呜银河尽处开罐头。出窍是我的自由。这个碗海鸠，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架空跟天使互敬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够只好嫁老宋，旧事荒谬，平浪伴你探过，变身再安上选购。人突然无 容祖儿天然呆。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要活力说到了，今年我想和家人再去一次云南，上一次去云南是前年了，希望今年再能去一次，欣赏一下玉龙雪山的美景，品尝正宗的过桥米线。希望你能够成功的去到云南哦。我最爱的大尖沙儿他说，没有什么特别出行计划，就是带着孩子回家陪陪老爸老妈，就是想倍儿多。他说过年七天我预计加班2到3天，其余是走亲访友，走亲访友还是走亲访友，想走出去看看，都没有机会啊。没事儿，机会总有一天会到你的面前的。元宝宝说在家眯着，一丁说哪儿也不去，就在家听广播。像这样的忠实听众啊，就内心点个赞啊。王小熊说回家猫着呗。华子说到了，今年去到这里，这是哪里啊？你只发了张图，我还真不认识。雅风向日葵说，去家，要不就亲戚家，要不就家，要不还是亲戚家。其实很多朋友都是这个样子。我要鱼香肉丝说，在家带娃，带娃还是带娃呀。有宝宝的真是，尤其是宝宝还不能出去，就 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比较辛苦啊，我们的家长。萨菲罗斯说24号去三亚住一个月，太棒了啊！三亚真的是一个度假胜地。简单说到了，外地工作人的出行计划就是回家，回去让我出去我都不出去。对，我们好不容易回家了一年嘛，过年了好好在家享受一下家里的温暖，陪陪爸爸妈妈啊。爸妈无疑说我们已经放假了，1月19号到2月12号回家了，已经在路上，赤裸裸的炫耀，祝你一路顺风喽。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姜育晨晴天娃娃。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My FM 100.5。 给你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Hello， 我是张靓颖。 My FM。 我很开心，因为努力的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 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 听你说，听你说，我们同时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要日出日落，因为有梦，所以更认真生活。 听你说，听你说，我们真是拥有一片美好的天空。不能常联络，却更紧握我们交换的美梦。只想听你说， 我的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 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得太多。因为我们都总想拥有自己 最真的感动。 来自郁可唯林凡，听你说。那么接下来呢，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分享的是出行计划。一言难尽说回家回家，小小就开心哦。还有聚鸠之意，他说假期准备去孩儿他姥姥家转一圈，顺便呢体检一下体验一下红色旅游，爬一爬狼牙山，钻一钻染章的地道，参观一下当年革命先烈战斗的地方。要知道现在生活来之不易，确实是。华子说你是不是感冒了？没有感冒，只是过敏性鼻炎，真的很烦。那这样的天气当中呢，是很容易感冒的，而且呢雾霾一直就是在空中啊，其实应该说一直没有离我们远去，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呼吸道啊，尤其因为外面的天气嘛，外面的空气的污染指数是比较高的，属于重度污染。那我的过敏性鼻炎呢跟这样的雾霾天气也是有关系的，也是提醒各位注意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梁咏琪胆小鬼。 想自卫，小心的防备，我很

些梦又怎能做完？你还在拼命的追赶，这条路究竟是要去哪？声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又怎样放开我的手？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在深夜收紧我的心。 来自朴树，且听风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一个乌龙事件。看到有一个学校的学习通知啊，上面写的本学期寒假放假是从2017年1月14号起至2010年2月12号止。你有没有听出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对，就是2017和2107相差90年呐！我的天呐，放这么长的假。最近呢，北海的一个小学也是这样的乌龙事件被发到了网上。据通知所附起的截止日期呢，也是我们刚刚说了90年啊。校方就说了啊，忙中出错，已经及时通知纠正了啊。哎呀，为了小学毕业，我们是等了90年以后才能真正去毕业啊。当然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确实是搞错了这样的一个通知。2月12号，放一个月，今年才放不到一个月啊，所以各位珍惜我们的假期吧。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许巍《晴朗》。 春节游玩哪里去？ 搜索开始，关键词：蔚蓝水母馆、冰雪嘉年华、海底剧场。搜索结果只有一个。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蓝色氧吧清肺之旅， 蔚蓝水母馆华丽亮相，极地冰雪节拉开帷幕。 大年初一到十五，暑期游客票价仅需9.9元， 更有1万元红包等你来抢。 春节游玩就去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 FM 100.5。 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

命运是不能改变，又何必再留恋？你慢慢用心去领会，会找到最深的甜。淡淡的生活里面，隐藏着多少痛的危险，别让一天好像过了一年。如果你有点疲倦，请把双手紧紧搁在我的胸前，那份爱一闪电深深穿过你指尖，去温暖你的心田。闭上眼，能看世界的表面，却永远看不见人生的另一边，绽放着一道美丽的光线，一颗心代替一双眼，世界变得真一点，只要相信自己，有爱就有明天，虽然幸福这么远。 来自刘德华，幸福这么远那么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刘德华的消息。据港媒报道呢，刘德华本周一前往泰国拍新广告，但是呢在郊区拍摄的一场骑马的场面时，这个马呢忽然发狂，华仔呢也是不幸坠马，马匹是踩到了华仔的腰脊，令他的腰脊骨裂，广告呢也是暂停拍摄了。刘德华及时前往泰国的医院去治疗，因为腰脊受伤行动不便，必须坐医疗专机回港，再接受香港的医生诊治，也是希望他能够平安。那当艺人真的很辛苦啊，而且危险系数特别的高。好的，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想你这么有种，他们都嫉妒。 Shit. 他们都爱乱叫，听了就想要笑。但也不盲目，你找你的地图，我走我的路。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生活我是 leader, leader.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Hands up on my head,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very hair. I'm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I'm gonna stay.什么应不应该，别放低姿态祈求被爱，你值得更好被他对待，所以不用太乖。 All my ladies put your hands up, hands up. 在我生活我是 leader, leader. 那些废话我不听了，不听了。我是我的，不是你的。 Hey, just on a hey, but I really don't care. So shake it, shake it now, shake it, shake it very yeah. You're trying not to look, but I think that's Yeah. 来自何洁 Emma Dumi， 前两天呢也是看到了他的机场街拍，销售了一些啊，可能跟离婚还是有一些关系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非常温暖的消息。64岁的美国独居男子，他夜里出门的时候滑倒了，脖子摔骨折，常年的椎间盘突出，此时也是压迫了脊髓神经，导致他全身瘫痪。冰天雪地当中呢，这个男子也是大呼救命，家里的汪星人赶忙冲出来，趴在了他的身上，整整暖了他20个小时，直到邻居发现啊，真的是谢谢这只汪星人的不离不弃。冬天给我们送来了一些温暖，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听到是郭富城《谁会记得我》。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季星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谢星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Hello， 你好，我是林凡，和你一起享受 Music 40音乐时间。 IFM。 在默默。

来自陈奕迅黑洞。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舒君，陪伴你三个小时的节目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时间过得很快啊，一眨眼我们这一个礼拜马上就要过去了，明儿就周四了啊。这礼拜咱们要上只歇一天啊，周六歇一天，那么周日时候呢要上班的，欠的总要还回去，因为周五咱不上啊，周五就三十了啊。好了，希望正在回家路上朋友们注意安全喽。那么接下来时间交给 Every MyFam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是舒君，让我们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再约吧，各位 Goodbye。 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是我们有共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汪东城 MyFam。 伤痛我悲 任性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任性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FM,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静了，抹完眼泪，要记得开心的笑。城镇碎了，晚灯暗淡了，我想起你，如何大的痛都会变少。天空有雨水，清风送叶，大街知道后味。雨过天晴，更是美。多么想有缘，终于可一起。朝着前方，找到想找到地方，追到着消散荧光，专心听得太阳升歌，春季鲜花会盛放，秋季叶水流荡，今天太忙，今天盼我，明晨日清朗，留住时光。想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有见有赏，你星宿夜空里发光，我力般脆弱，请你轻放。时间静。神又清朗，留住时光，孤芳欣赏我红妆，爱会在寒夜发光，真心好比磐石坚壮。如明月有见有赏，你星宿夜空里发光，玻璃般脆弱，请你轻放。 MyFM 100.5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MyFM。 一直以来，大牌和假货都是水火不容的存在。比如去年执掌 Gucci、 VV 的开云集团就将阿里巴巴告上法庭。但俗话说得好，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曾经打得不可开交的大牌和假货，如今竟然扮起了彼此的灵感缪斯。最不避嫌的就是这两年爆火的 Witzmans。 去年 Witzmans 的创意总监曾亲自前往韩国，在那里 Delma Vesalia 反其道而行之，搞了一场反模仿售卖。这个卖场上出现的所有产品灵感都来自韩国的假货市场，当真是大胆前卫。不仅如此， Witzmans 对待假货的态度比那些老牌时装屋们 open 多了。 去年 Devil Trend 的时装品牌直接发布了印有 Vitsmans 的雨衣，当然灵感来自于 Vitsmans 的爆款雨衣，这款单品反应火爆，很快就在线上卖断货了。对此 Vitsmans 的创意总监非但不追究，反而祝 Devil Trend 玩得愉快。同样，我们还得聊聊 Gucci。 新任设计师上线后， Gucci 不仅一路开挂，就连对待假货这事儿也变得幽默起来了。在2017年男士度假系列中， Runway 上就出现了几款照搬假货的 T 恤衫和帽衫，把抄作的假货直接搬到真 Gucci 的秀场上，这种幽默感也真是令人啧舌。更甚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一位名叫 Dapple Dan 的美国人还把假货发展成了独一无二的街头文化。那些印有 LV、 MCM 和 Gucci 的印花夹克，甚至是汽车轮毂上的 Gucci logo， 都让那些 Hip Hop 歌手们趋之若鹜。当然了，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至于以上这些大牌为何能对假货如此宽容，我们姑且认为他们是自信好了。 My FM, my street fashion. Mong li qu guo de di fang shi di yu huo tian tang。苍穹之上是夜火晨光，所坚持的信仰是谎言还是真相，你是否迷茫？如果灵魂的存在只是一种家乡，疲于奔波的理想还算不算荒唐？什么给你力量？是心还是手掌？奋不顾身战一场，试探生命多宽广。任性梦想。 晚上。 Hello， 晚上好，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啊。那今天呢，我是继续代班呢、啊，一直持续到本周五呢，将会回归早高峰啊。那我一般上来的时候呢，首先是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哈。最近也是给大家搜寻了一些比较好玩的资讯，很多人在聊一些关于，比如说女汉子。哎，女汉子究竟是有多么的女汉子呢？最近在澳大利亚有一位19岁的女摔跤选手哈、啊，她就是，注意她是19岁，她能够将成人举过头顶哦，还能够与男选手同台竞技。注意呢，她是14年的时候才出道，那15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赢得了女子职业摔跤联盟冠军的这个头衔，目前已经是澳大利亚名列前茅的女性摔跤选手。哇，这样的女孩子真是不敢惹啊。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这里是 MyFM 100.5， 下面这首歌就好听咯，来自周杰伦《晴天》。 是。

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他也偷偷的掉泪了。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我比以前还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我更爱你了。就这样三年又过了，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上演等你的出现，空气中吻你的脸。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更爱你了，连那风都笑我了。我想他会告诉你的，你会记得我们的约定，一辈子幸福的约定，为你写的那首歌，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来自光良，约定。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光良呢马上也要参加了我是歌手这个全新的综艺节目，当然他唱的第一首歌呢是第一次，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晚上哈，在预报当中会说有小雪，零下一到二度。那明天的气温就有所下降了，是零下八到零下二度，小雪转晴。明天的风力也是比较大的，是西北风五到六级。所以说明天出行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当然也要是加厚衣服啊。很多人呢说，有句话这样说的，叫入乡随俗。那有的明星呢真的是把这话当作真理哈，比如说林依轮，他最近在微博上就晒出了一组照片，穿着一身白袍，戴上红色的头巾，注意是红色的头巾哈，去逛迪拜。哎，其实以前我也这样想过，去迪拜玩的时候也是穿上一身白袍，也是模仿当地人的一种风俗。但是他戴着红色头巾却被网友去调侃说像阿拉伯妇女一样，不知道这种入乡随俗呢真让人认不出他是位明星，是林依轮啊。 OK， 我们好音乐继续了，来自周笔畅，被钟丽拖累。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三地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好音乐聚集地就在 MyFM。 你好，我是张靓颖。 MyFM 些冒险都不瞬间泪掉眼中眼，暴风里头蜿蜒之前站在闭眼导演，就 I need to play cause I know typical 遇到你的手生梦有所保留， I'm hungry for more your food is not fresh被重力拖累，被重力拖累，嘿嘿嘿嘿 这首歌是来自天王郭富城的一首《查无此人》。哇，天王普通话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啊。欢迎回来，这里是麦片不眠夜，我 Sherry。 那最近呢，浙江卫视音乐类综艺节目《梦想的声音》呢也是迎来了收官之战，导师林俊杰接连就带来了一首比如说好听的歌曲，有追风筝的孩子，还有崇拜。那当然他这次在这个舞台上呢也是首次参加这种综艺节目，但是也让很多人呢都看到 JJ 的另外一面，很不一样，也是让大家非常的喜爱。当然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呢还是喜欢他的歌声。一起来听一下这首下面的歌曲，来自 JJ 林俊杰。 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若今世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变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我准备好了 3, 2, 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 2, 1，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哦，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若今世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20:48，这里是 MyFM 100.5 MyFM 不眠夜，我是 Sherry。 哇，时间都能看懵啊，20:42啊。 OK， 那最近呢，也是距央视春晚正式直播呢仅剩一周多的时间了。那首次大联排也是在央视老台进行的，今年呢，比如说有歌舞类的、语言类的很多节目啊，都已经轮番上阵，接受这种检验。那因为这是第一次正式的彩排，所以就备受各方的重视，所以现在有很多，比如说人气明星都已经到场，比如说人气组合 TFBOYS 今年也是惊喜的亮相了彩排现场。据了解呢，他们今年仍然会带来很精彩的歌舞类的表演，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当然不是他们的歌曲《左手右手慢动作》吗？你猜错了，来自叮当、柯润东，明年情人节。 放心躲在伤口中，我才不想要结果，你不懂这不值得，为打完就习惯爱疯了我。 至少你看见我，一定有某些感受，就足够找到缺口来回穿梭，陪你把爱看透。请你跌落在我怀里， 想不起我自己 再去爱，怎么平凡走下去？ 不断想遗忘时间，等明年情人节那天，谁在这天前让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念的时间，到明年情人节瞬间，爱已被发现，最好的降落点。 留着你的伤在心中，我相信那很值得，你走过就能够允许失落，勇敢接受拥有。 谢谢你体谅我，并没有太多把握， 才懂我怎么有点害怕退缩，也许那叫感动。请你跌落在我怀里， 想不起我自己 再去爱，怎么走下去。 不断想遗忘时间，等明年情人节那天，谁在这天前让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念的时间，到明年情人节瞬间，爱已被发现，是最好的奖。谁在这天前 让我梦见玫瑰？ 不停翻页的时间，到明年情人节瞬间，爱已被发现，是最好的降落点。爱已被发现， 是最好的降落点。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For all the times that you rain on my parade,

们正一寻那首歌，是唱的他自己男人的原来，唱的都是不敢说的心情。下了班